第38集，你会吃醋吗？温小辉微怔，他清楚地记得，当他问起洛毅为什么对少群有所了解的时候，洛毅说是跟曹海打听的。这是谁在说谎呢？联想到洛毅让他不要相信曹海说的话，他就越看曹海越怀疑了。温小辉也没有多问，只是点点头。 我跟朋友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你也去忙吧。 温先生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坐怎么样？正好也快到晚饭时间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和朋友急着去处理点事，那边快下班了，改天行吗？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协调的，比如钱方面了之类的。 没有啊，我和洛毅从来没为钱的事儿有过什么计较，他的生活费都交给我管，不过我没太动。怎么突然这么问？ 职业病，毕竟你们以前没相处过，担心你们性格什么的合不来。 没有，挺好的。 洛毅不缺钱的，生活费你该花就花。我看过你的博客，买化妆品什么的都很费钱吧？不用跟洛毅客气。 温小辉心里感到很奇怪，曹海怎么会突然跟他说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？这些明明完全不关曹海什么事儿啊！他愈发觉得诡异了。 顺其自然吧，我也不是非常的缺钱。再说过两年，等洛毅18岁了，我还有一笔我姐的遗产呢。 是啊，那你们忙去吧。 好。回见。 对了，最好别跟洛毅说你碰到我了。 怎么了？ 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洛总的遗产处理完之后，他应该就不愿意再和我有接触了。 好。 两人告别之后，温小辉和罗瑞钻上了出租车。 那谁啊？你写的律师？当初就是他拟的遗产合同和抚养合同。 温小辉想着曹海刚才说过的话，以及不自然的表情，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儿。他回去一定要跟洛毅说说，谁知道曹海是不是真的像洛毅说的那样，对资产处置结果不满意，酝酿着什么。自打他签下合同的那天起，他就在心里对着雅雅发过誓，一定会保护他唯一的儿子。 他怎么说话怪怪的，口气表情也都怪怪的。 不知道，反正洛毅让我不要相信他，因为他和雅雅有过点什么，又一起做过生意，似乎对他们共同投资的财产的分割不太满意。 不会吧，如果他不满意，怎么会那么顺利让你签合同啊？ 温小辉一时答不上来。是啊，如果曹海真的因为不满财产分配而心怀看法，一开始就会采取措施吧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 可能是因为我姐留给我遗产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吧。 300万和一套房子还不算什么？ 我姐比我们想象中有钱很多很多。我也不知道，烦死了。 算了，你脑容量不够，回去让洛毅想吧。 什么我脑容量不够？你脑容量倒是够了，装的都是浆糊。要不是我，你真不知道要被坑去多少钱。 你怎么老是趁机羞辱我呀？ 这就是我们之间爱情的真谛。 谁跟你有爱情？你那么细。 你才细，你全家都细，老子是标准尺寸。 人家是零，人家细怎么了？ 那人家也是零啊，可人家就是不细。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两个，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。晚上，温小辉回到洛毅那儿。 外面冷死了， 陪小妈那个小贱人跑了一天的材料市场，我上辈子绝对是对她始乱终弃了，这一辈子就他妈来还债了。 洛伊把她拉进屋里，关上门，然后用两只温暖的大手捂住了她通红的耳朵，语气里带着窝心的责备。 你开妈妈的车吧，你看你冻的。 啊，不不不，不开。 洛伊曾经说过，温小辉可以开车库里的车，但温小辉哪儿敢呀？他考完驾照之后就没开过几次车，那么贵的车，刮了蹭了，就算洛伊不怪他，他自己也能郁闷死。虽然他挺想开好车装逼的，但还是有贼心没贼胆，只敢在车里拍拍照，发网上炫耀。 你不练习永远不会开，熟悉熟悉就好了。 那暖和起来吧，现在路上那么滑，我是真不敢，等开春了我就练。 好一点没有？ 温小辉的耳朵渐渐恢复了知觉。洛伊的手很大，是能一把抓起篮球的大手，而且手指修长，指甲圆润，非常的优雅漂亮。掌心的温度透过冻僵了的耳朵滋入他心底，让他觉得不仅仅是耳朵，整个人都跟着暖和了起来。他冲洛伊笑着点点头。 我去给你煮杯姜茶，以后不管怎么样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，我会利用课余时间帮你们的。 别了，你快期末考试了，肯定很忙，已经麻烦你太多事了，小妈都不好意思了，而且你要是再频繁出现在她面前，我怕她看上你了。 你怕她看上我？为什么呀？ 小妈是 gay 啊，还是长得好看又温柔体贴的富二代 gay， 在圈子里很受欢迎的。 所以呢？ 所以什么？难道你想被她看上？ 你会吃醋吗？ 我什么？ 温小辉意识到洛伊说话越来越无所顾忌了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洛伊对他总有一点若有似无的暧昧？不行，他必须把一切不该发生的东西扼杀在幼苗阶段。 我吃毛醋啊，我是怕你真的被他带弯了。你以为同性恋这条路好走啊？ 哦，原来你是担心这个。 洛伊失望地撇了撇嘴，转身进厨房去了。温小辉看着他的背影，使劲揉了揉头发，心里一阵烦躁。洛伊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？为什么总要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？而他明知道两人之间不应该，也不可能，却还是时不时地被弄得心头小鹿乱撞。 靠，我怎么这么没定力啊？不对，这不能怪我，是洛伊的态度太……万一洛伊真的喜欢上我怎么办啊？毕竟我确实是很有魅力，但我可不想把姐姐的儿子带弯啊。 不一会儿，洛伊端了一杯姜煮可乐出来。 来，喝了，不容易感冒。 哦。最近在学校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女孩子追你啊？ 哦，有啊。 啊，漂亮吗？ 不漂亮。 也不要太在意外表了，内涵比较重要。干嘛？我就是肤浅，我就是喜欢长得好看的。但你不是天才吗？你智商那么高，你看看人家心灵美好不好？ 我试试。 试试。对了，我今天在小妈的店门外碰到曹海了。 洛伊的表情不变，只是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。他若无其事地说： 哦，曹海啊，好巧啊。 是啊，他瘦了好多啊，赚钱赚累了吧？ 可能吧。你们聊什么了？ 他好奇怪，你上次不是让我小心他吗？所以我就留了个心眼，他问咱们俩相处的怎么样，有没有钱方面的不和谐啥的，还说让我不用给你省钱。 他关心这个确实有点奇怪啊。他还有没有说什么不对劲的？ 好像没什么了，就说想请我吃个饭，但我没去。 不用理他，他已经想办法转移公司的资产了，但还是贪得无厌的。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我开始还以为他人挺好的呢。 利益啊， 还好你是不太计较钱的人，你一个小孩根本斗不过这种大律师。 是，就让他折腾去吧，反正现在财产基本都理清了，他不可能全部转移走，只是在我成年并且正式接管财产之前，还是挺有风险的，毕竟他是妈妈公司的合伙人之一，所以还是要防着他。我学法律也是为了以后不吃亏。 聪明。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注册了一个公司，想通过资本运作尽量把妈妈的遗产巩固住。 啊，你要怎么干啊？ 说起来很复杂。 那算了，我肯定听不懂，不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可以直说。 好的。